弃全世界，给你无价的真心，千金不换属于我们的爱。 I love you， 千金不换的眼泪，才能让你让我更勇敢。 I love you， 千金不换的等待，我们终于终于明白爱。 I love you， 千金不换的现在，让我陪你陪你去未来。 跟随没有计划的路线，走过海洋草原，穿过阴晴圆缺，忘记你也许只要环绕地球三圈。忽然闪电隐晦全世界的屋檐，你万绝情郎的话全都落在雨里面，甜蜜怎么掉脸，约定断了琴弦，忘记你站在没有出口的路中间。再想念就从此没有晚安明天见，再想念也从来没有笑的红线，没有一起泡面，没有一起看雪，没有过那一时牵着手小心危险。不再想念就从此没有手写的留言，不再想念也从来没有哭红的双眼，没有过电影院，没有过大海边，只有七月晴天风吹过谁的侧脸。 风吹过发亮的田野，藏着跑鞋，跟随没有计划的路线，走过海洋草原，穿过隐形圆圈，忘记你也许只要环绕地球三圈。忽然闪电隐黑全世界的屋檐，一万句晴朗的话全都落在雨里面，见你怎么掉脸，约定断了琴弦，忘记你站在没有出口的路中间，就从此没有晚安明天见，也从来没有你笑的弧线，没有一起泡面，没有一起看雪，没有过马路时间，这首小心危险，就从此没有手写的留言，也从来没有哭红的双眼，没有过电影院，没有过大海边，只有七月晴天，风吹过谁的侧脸，没有你笑的弧线，没有一起泡面，没有一起看雪，没有过马路时牵着手小心危险，就从此没有手写的留言，也从来没有哭红的双眼，没有过电影院，没有过大海边，只有七月晴天，风吹过谁的侧脸， 只空间的戏，我无动于衷，淡定地呼吸，脆弱的老头唱里把全对我不理，到这里首先看破的叫你气，染色体悲欢喜歌 从不让我失迷， 越伤得彻底心越过瘾，嘣嘣嘣战役都连一颗， 我听到 Sammy 要找出属于自己的真理，出发无限闪耀传奇， 像我的眼睛里明把世界转装进这里， 我用心命燃烧火炬，开封不清空，看风吹过破洞，我靠爱仰慕为你献真宠，守护每分钟直到末日尽头，那并不是陨落，爱是我向上最高层级只攻坚逆袭，我不懂雨中淡定一呼吸，脆弱的老套场里老君对我不理，到这里首先看破的叫运气，染色体悲欢喜可 从不让我失明， 越伤得彻底心越过瘾，嘣嘣嘣战力都连一颗， 我知道三个秘密， 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理，发无限闪耀传奇， 像我的眼睛里黎明把世界去闯进这里，如我有心里燃烧火炬的我已经疯狂的老去， 开封不清空，看风吹过破釉，我靠海洋梦为你生长重逢，守护每分钟直到末日尽头，那并不是云， 开封不清空，看风吹过破釉，我可爱摇动为你献真宠，守护每分钟直到末日尽头，那并不是陨落，而是我想象不同， 狂妄对生命的盼望全都释放，就坦荡比士兵坦荡潇洒的荡，闪耀传奇， 就从这夜里黎明把世界全闯进这里， 哦，我有心意燃烧火炬， 开，风不停口，看风自光火涌，我靠海洋梦，为你生成冲锋，守护每分钟，直到末日尽头，那并不是娱乐，而是我向下俯瞰，风不停口，看风自光火涌，我靠海洋梦，为你生成冲锋，守护每分钟，直到末日尽头，那并不是娱乐，而是我向下俯冲。 红色利用 Ruby 是傻的自家用